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梁岩，今天为您诵读的是汪曾祺的《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底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颤悠悠的风筝在我们脚下飘着，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绕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鸽子青色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把鱼人把蒿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地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了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桂鱼扔进船里，奖给他一条小鱼，鱼鹰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4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 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安回到了新苗传媒，瑞秋就钻进了许梦安的办公室。这瑞秋是新苗的人力资源总监，才30岁出头，保养得当，加之个子小巧玲珑，看着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许梦安看到瑞秋，就会想起自己30来岁的那些年，那时候还总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到了现在再看，30来岁明明很年轻。 哟，瑞秋，您怎么来了？ 许梦安这么问道。按说啊，今天来加班的主要是许梦安他们的内容中心以及产品运营部和市场部，跟人力资源部没有关系啊。 公司清静嘛。 瑞秋这么一笑，便会露出两颗小虎牙，这两颗小虎牙让他显得很有亲和力。其实嘛，亲和力什么的都是假象，他的岗位和职责就决定了瑞秋必须是个看起来有亲和力的混蛋。毕竟瑞秋的部门关系到大家的薪资福利和升迁呢，差不多掌握着生杀大权。所以瑞秋的原则是不跟同事交朋友的，直到许梦安进了公司。 于海可以啊，连已经塞进别人嘴里的沾着口水的肉都能抠出来嚼两口。哼。 瑞秋说着一屁股坐到许梦安的对面。许梦安直乐。 瑞秋，你这话听着怪恶心的。于海是真小人，真小人倒是比伪君子可爱。瑞秋，你想说什么？哎，孟安呐，我只是一点小小的感慨，真小人好对付，这伪君子可就不一样了，看着面慈心善的，谁知道他心里憋着什么坏呢？ 许孟安指指桌上的电脑。 我说瑞秋啊，我可没空听你的感慨呀。孟安，别老想着工作，有时候也要腾出点时间好好看看这些跟你在一块工作的人呐。嗯，哎，我说瑞秋，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别绕弯子了，赶紧告诉我吧。不绕弯子的话，我就不是瑞秋了。走了。 瑞秋说完，站起来摆摆手。话说，这许梦欣和老贾带着熊熊回了家，在路上，熊熊好不容易憋住了眼泪，看到奶奶，居然又嚎了起来。贾母忙问怎么回事，熊熊说是被姐姐打了。这老太太心疼不已，就只是抱怨： 哎呦，看个孩子都看不好，还能干什么？ 这话明着是跟老贾小两口说的，其实还是针对许梦欣。这旧仇未平又添新恨，许梦欣哪能忍呢？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阴阳怪气的，那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吗？啊，我这还大着肚子呢。 贾母拿眼直看老贾。 我可不敢再说话了，谁能想得到啊，老都老了，给儿子帮点忙反倒还惹人烦了。 哎呀，你们俩够了。一直沉默着的老贾说完，一把拉住了熊熊的衣服，把孩子往房间里边拖。 贾厚文，你要干什么？ 我管教儿子，不用你管。 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 妈，他要打熊熊，你快拦着他点儿。哎， 这婆媳俩瞬间将恩怨抛掉，同仇敌忾起来。 好文呐，好文呐。 老太太使劲砸着门。 你要是敢打我孙子，我就跟你拼命啊。 房间里传出来熊熊的哭喊声。 奶奶， 疼就对了， 疼才能长记性，让你欺负姐姐，让你撒谎。 老贾的声音更大，盖过了熊熊的。 我说你们俩就别在外边砸门了啊！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也管不了我。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越是这样，我打的就越狠。现在不好好管教，将来要出去惹祸的。与其将来出去祸害人，不如现在就把他给打死。 别别，我不说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妈，咱们别再砸门了啊。妈， 许梦欣挨着门，身体慢慢滑倒在地，看着满眼泪水的儿媳妇，贾母也哭了。 欣欣呐，你说我们娘儿俩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贾母一边哭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大腿。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我不来你就不会生气，哦，你不生气就不会带着我孙子回娘家，你不回娘家呀，熊熊就不会惹祸了，熊熊不惹祸呀，也就不会被侯文打，全是我的错呀，全是我的错。 许梦欣拢拢长发，吸吸鼻子说道： 妈，这不能怪你，你来这儿也是为了照顾我。可不是吗？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媳妇，那你还想有几个呀？你看你，行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媳妇啊，星星，你生熊熊时说要请月嫂，我没同意，我心想啊，这是我儿媳妇，别人照顾我不放心啊。还有结果呢，那个月子弄的你是一千一万个不满意。这回呢，我就想啊，好，请个月嫂吧，我来搭把手，顺便呀跟月嫂学点你们说的那儿育儿知识，好吗？你连月嫂都看不上，直接要去月子中心了。欣欣啊，你进了月子中心，那我呢？我这想好的要照顾你坐月子，不就全黄了吗？都说呀，再打打不过月子仇，要是这回我能让你满意了，咱俩不就…… 贾母说着说着也挨着许梦欣坐到了地上。 哦，这地上还怪暖和的，难怪你总光着脚哈，欣欣。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家就是装了地暖的，放心，凉不着你孙女。 哦，真是孙女吗？ 我哪知道，这不是大家都希望我这次能生女儿吗？ 女儿好啊，我这辈子就缺个女儿。 那生出来也是我女儿，又不是你的。 贾母跟没听到似的，自顾自地说着： 我呀，倒想把你当女儿的呢。 哎，别，咱俩就这么着吧，能把这婆媳关系捋顺就行。还有，谁说月子中心不让你跟着去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你这头发…… 妈，得寸进尺了啊！人现在都讲究科学坐月子，不洗头才容易滋生细菌呢。 这二位就这么聊着，都没注意到老贾已经把门打开了，正悄咪咪地站在他们的身后。老贾说：你们俩，我真是服了。 啊，熊熊！ 贾母赶紧跑进去，把宝贝孙子抱了出来。 告诉奶奶，你爸打你哪儿了？疼吗？ 打屁股了，爸爸说不许叫疼。 熊熊还真老实了许多。老贾扶着许梦欣站起来，转对熊熊说道：说，我还跟你说什么了？ 给妈妈道歉。 熊熊说着，挣扎着从贾母怀抱里下来，走到了许梦欣跟前。 妈，我错了，我不该拿绳子勒姐姐， 我以后不惹你生气了。 没事，宝贝儿。 许梦欣话还没说完呢，就被老贾掐了一下手背。 啊，那个，你以后不许再惹祸，要是再惹祸，不但你爸要打你，我也不会轻饶你的。 许梦欣露出了极其严肃的神情，老贾也表示满意，随后示意许梦欣跟他进房间。 真打了？ 许梦欣进房后带上了门，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老贾就说，这子不教父之过，你现在不让我管，等他大了，到时候你就算是求着我管，我都管不动了。 我没说不让你管呀，只是熊熊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嘛。 拿绳子勒云街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回头带上他去大姐家，让他跟云街道歉。 欣欣啊， 嗯， 我说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啊？我现在发现咱们俩是越来越难沟通了。 哎呀，老贾，我没听明白你就再说一遍喽，至于这样吗？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熊熊现在已经是个问题孩子了，明白了吗？ 嗯。 许梦欣没吱声，丈夫的话她确实无法辩驳。老贾苦笑着，这都怪我。 嗯，那也不能这么讲，你工作忙，孩子毕竟是我在带。 欣欣啊，前面的事咱就不提了啊，但是接下来我管教熊熊的时候，你必须跟我统一战线。 什么就战线了？那是咱儿子，又不是敌军。 你，哎呀！老贾双手撑头，手指插进了额前的稀疏的头发里。哎呀，这大概啊，等哪天熊熊捅了个我们补不了的大娄子，你才会清醒点儿。 行行行，以后我都不管了，你管。我怀熊熊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我明明不想那么早生孩子，你非要哄我，说我生了孩子你还是一样爱我。爱呢？爱去哪儿了？恐怕我用显微镜都找不着你的爱了，好吗？啊，我不接受教训，居然还要生。没跟你之前有那么多人追我，我…… 哎呀，欣欣。老贾走过来把妻子揽进了怀里，老贾只是紧紧抱着她，却不知道应该再跟她说些什么。 何露的房间还是那么漂亮，整体风格是李云街一直想要的韩式公主风。李云街也不是没跟爸妈提过，只是被他们双双否决了。他们觉得房间过于花哨会分散注意力，老妈说，而且这也太俗气了嘛，云街，这个风格和你的气质不相称。妈，我什么气质啊？温文尔雅喽，一个会弹钢琴温文尔雅的女孩，内心高贵才是公主，外在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老妈的话虽这么说，但是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又但是，如果外在不像个小公主，谁知道她李云街是个小公主呢？何露在为李云街愤愤不平。 这种熊孩子推他都算轻的了，换了我早就揍他。 李云街忙摆手， 我哪敢揍他，我要真的揍他了，我爸妈不得骂死我。对付这种熊孩子就是不能太客气，你等着。 何露说完开了门，对外间喊道， 何瑞进来。 不一会儿，一个约莫三岁多点的小男孩就进了门。 去给我们拿点吃的啊，水果巧克力薯片全都要。 李云街忙站起来， 哎呀，一个小不点哪能拿得了那么多东西，我去吧，我去帮帮他。 何露却说， 拿不动就一样一样拿喽，快去。 何瑞的脸上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去了。 怎么样，我有当姐姐的样子吧？ 李云街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觉得你弟弟蛮乖的，比熊熊好多了。 何露关了房门，低声说， 他是不熊，但是 我奶奶他们太搞笑了，你猜他们说什么？ 李云杰摇头。何露继续说， 我爸把奶奶和弟弟接到这里的第一天，家里来了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说以后这家里的东西，房子车子都是弟弟的。 何露说的车那可是一辆豪车，李云杰就心想，虽然他对车子这种东西确实没什么概念，何露爸爸刚买车那会儿，何露请李云杰坐过的，座椅软软的，车里香香的，好像跟老妈开的那辆真的不太一样。李云杰觉得不可思议，就问， 为什么呀？哎，我说了，云杰啊，你真是个傻白甜，因为他是男孩，男孩传宗接代呀。何露，那都是封建思想。云杰，除了房子车子还有钱呢，奶奶说钱嘛是要给露露一点的当嫁妆。我就问他了，我说，奶奶呀，房子车子钱这些都是我爸赚的，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奶奶就骂我说我不知道好，说爸妈带我在城里这么多年，什么福都让我先享了，而且呢我早晚都是要嫁人的，我爸赚的钱跟我没关系。 李云杰就说， 他真的这么讲？我难以想象。 何露话锋一转， 云杰，我真羡慕你，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没人跟你抢，没人跟你争。 李云杰没有再说话。 还有啊，你爸你妈他们人也特别好，尤其是你妈，多知性啊，跟思明妈妈说话的时候不卑不亢，不像我妈就知道跟人比嗓门。可是何露，我觉得我妈这样不好。哎，得了得了得了，云杰不说这些烦心事了，我给你看点东西啊。 何露打开了衣柜，拿出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 这个刚买的，好看吗？ 连衣裙上缀满了蕾丝，裙摆蓬蓬的。李云杰耸耸肩， 真好看，可惜平时只能穿校服啊。 何露神秘一笑， 云杰知道吗？一天握手会的时候，我要穿着这条裙子去。一天握手会，什么时候啊？何露， 一天是这两个女孩之间最大的共同话题。何露说， 一天呐，下个月要在上海办签唱握手会，这事你知道的呀。 啊，在上海啊，何露，而且我也没有握手券啊。 上海怎么了？我说李云杰，离得又不远，至于握手券，说起来还不就是…… 何露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还不就是砸钱吗？何露，我没钱啊。 李云杰这话说的可是实话，他是真没钱。老爸和老妈给他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是只要他提出的消费需求是合理的，老爸和老妈一般都会支持。可是签唱握手会这种事，还是算了吧，李云杰想都不敢想。尽管老爸说啊，谁年轻的时候不迷偶像啊，而且老爸还总是提起他自己的偶像。至于老妈，每每做出一副李云杰很喜欢一天的样子，可是只要李云杰问一天的歌都有哪些，一天的星座是什么，老妈就会露馅了。何露倒是大气， 云杰，握手券呢，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钱嘛我借给你，谁让咱俩是好朋友呢。何露，不行，我妈不让我跟人借钱。那云杰，你回家跟她说说呗，你妈对你那么好，一定会答应的。啊，那就更不行了。我说云杰啊，连一天的握手会都不去，算什么死忠粉？我看你直接脱粉算了。别这么说了，何露，等你回来再跟我好好说说，告诉我一天是不是真的那么帅。哦，那还有假，云杰他要不帅咱俩能粉他吗？嗯，何露，总有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参加握手会的。 此时门外传来了何露妈妈的声音： 吃饭了。 何露拉起李云杰就往外走。 走走走，吃饭吃饭。 这不是李云杰第一次在何露家吃饭，他最喜欢何露妈妈做的红烧鱼了，只是今天围坐在饭桌旁边的人里多了何露奶奶和何瑞。李云杰忙鞠躬说： 奶奶好。 何露小声地跟李云杰说： 理他干嘛呀，坐下。 他按着李云杰坐下，何奶奶看着很和气，一个劲儿的就招呼李云杰吃菜。 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好哟，白白净净的，还有这个辫子老好看了。 何奶奶看着李云杰，李云杰脸都红了。 谢谢奶奶。听说呀，你也住在这个小区，还是露露的同学啊？ 嗯，我们很要好的。 哎呦，闺女啊，家里几口人呢？ 这时候何露坐不住了。 奶奶，你有完没完，查户口吧。 他奶奶还当这里是老家呢，逮到人就聊个没完。 哎呦，凶得嘞，我就是问问了。 您听，何奶奶不高兴了。李云杰忙说： 奶奶，我们家三口人。 哦，没有兄弟姐妹哦？ 嗯，没有的。 那蛮好的，让你妈妈呀给你生个弟弟，你看我们家多热闹。 何露妈妈撇撇嘴说： 哎呀妈，人家父母都是有文化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公司总监，你当是我们家呢，热闹热闹，跟赶庙会似的。 就你话多。 一直没吭声的何露爸爸插嘴了。李云杰赶紧端起饭碗埋头吃饭，一不小心喉咙里就卡进了鱼刺，他愣是没敢喊疼，只是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填饭。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妻子加班，女儿在同学家，兰香呢又要过几天才能回来，没办法，李林只得叫外卖。等了半天外卖没到，倒是等来了老贾。只见老贾手里提着一堆东西，笑眯眯地进了门。 姐夫，我来转转，这云姐还没回来呢，我姐呢？ 李林这人好静，不太喜欢有人来家里，况且他对这个连经贾浩文素来没什么好感。这贾浩文早年是在档口做服装批发的，算是有点小钱，后来搞起了电子商务，开了家公司，这些年更是风生水起，有钱，会说话，能来事儿，自然比他李玲更得老丈人和丈母娘的青睐。每次家庭聚会，老贾总是要迟到那么一点，他忙嘛，可是每次呢，老丈人都发话，必须等小女婿来了才能动筷子。丈母娘就更别提了，但凡有点好吃好喝的都想着小女婿，连李林去韩国考察时给丈母娘买的高丽参他都转送给了老贾。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李林是不想计较的，可心里总归有些不平衡。他说， 哦，云姐还在同学家呢，你姐加班。 老贾晃晃手里的东西， 姐夫，我这人都来了，你就让我站门口啊？哦，嗨，瞧我，赶紧进来吧。哎，姐夫，这主要就是想向云姐道个歉啊。 老贾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放在了鞋柜旁。这堆东西里有李云姐爱吃的水果零食，还有两盒燕窝。可是姐夫李林竟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淡淡地说， 我给你倒杯水。 这茶几上明明摆着茶叶，还有一整套的茶具呢，居然就给倒杯水 啊。行了，姐夫，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说着老贾妄自坐到沙发上。 啊，对了，姐夫，我没打扰你吧？说什么呢？没有。 一边说着，李林也就自己坐下了。 这姐夫啊，回去之后熊熊都老实给我交代了， 他确实拿绳子勒云阶的脖子来着，这子不教父之过，我呢是特意过来赔不是的。哼，这弄清楚了就好。哎，孩子们还是要教育的啊。 老贾接着解释说， 哎，对对对，姐夫说的对，这所以啊我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老贾都这么说了，李林只得说， 哎呀，都是孩子闹着玩的，你过于认真了啊。姐夫啊，哎呀，这不认真不行啊，我心里头苦啊。 李林听他这么一说感到一愣。 新苗传媒内容总监办公室里，许梦安忙完了手头的工作，正准备回家，关电脑的时候，在电脑版的微信端看到了于海的留言。中午忘记提醒你，我听说最近张克在挖我们公司的内容总监，当然这人他是肯定挖不走的，只是你想想看，他自己有内容总监却要跑来我这儿撬人，细思极恐啊。现在你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半路截胡了吧？孟安，你呀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吧。 许孟安回了个微笑的表情，在等于海的回复。小窗上一直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可是等了小两分钟，于海却再没发信息过来。张克就是许孟安口中的老张，也就是新苗的老板。许孟安笑着自言自语，于海，你又做什么妖呢？突然许孟安想起了什么，心头一紧。对呀，瑞秋适才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那番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话。 这时候门外的老张说了一句话，孟安还没走呢，哎，我可以进来吗？ 哦，当然可以。 许孟安整理了一下头发站了起来，老张微笑着进了门。孟安辛苦你了啊。 应该的 啊。哎，这样，忙完这段时间就把年假给申请了， 嗯， 出去散散心，这全家都得去啊，费用算我的，这不过仅限于东南亚，要是这跑欧洲十国我可不给你报销啊。 老张你这是 看把你感动的。这些年呢你为新苗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该表示表示吗？早点回去吧，让你们家老李啊等急了。 回家的路上，许孟安越想越不安，瑞秋说的话，于海发来的微信，以及老张突然提出的让自己休假的要求，这之间似乎有一些微妙的联系。 老贾这边，他突然说心里头苦，弄得李林有点发懵。李林就问，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姐夫，还不就是家里那些破事儿吗？你说都是一个妈生的，这欣欣和大姐啊，他们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我大姨子许孟安明事理懂进退，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那是哪儿哪儿都好啊。连我妈啊，我妈就见过大姐几回面，还总念叨她的好呢。哎呦，可是我欣欣呢，结婚之前活泼可爱漂亮啊，当然漂亮这是有目共睹的，关键是对我体贴啊啊，可结婚之后呢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我们俩这闹离婚的频率啊就跟咱们这儿的降水率差不多了。 面对老贾这奇怪的比喻，李林忍不住笑了。 哎，姐夫你别笑，哎呀也是我让你见笑了啊，我这也是有话没处说啊。哎呀没事没事啊， 谁心里没个事儿？我理解。哎呀，要不怎么说咱这种关系叫连襟啊、弹挑什么的，是吧？连襟心连心，弹挑手拉手啊。还是姐夫你懂我。哎，夸张了啊，夸张了。这可没什么夸张的啊，这是事实嘛。那什么，前几天啊我得了罐好茶，那咱俩喝点茶。必须的呀。 老贾点着头，心下暗想，和你李玲一杯茶可真是不容易呀。等李玲泡上茶，外卖到了，老贾一看脸马上就拉长了，指着那份黄焖鸡米饭说： 不是姐夫，你就吃这呀？哎呀，黄焖鸡米饭挺好的，方便简单，我对吃的不讲究。嘿，这可不行啊，走走走，咱俩去外边吃。别了吧，等你姐回来，我们俩还要去接云街呢。那姐夫你等着，我打个电话让人给送点好吃的。哎，老贾，算了算了算了，真不用麻烦。哎呀，姐夫，不瞒你说啊，我今天憋着一肚子的气，晚饭压根儿就没怎么吃。我呢叫点吃的，咱哥俩刚好边吃边聊。 人家老贾一口一个姐夫，一进门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又推心置腹的，要是自己不领情可就真说不过去了。 哎，那也行，那你少叫点啊。哎呀，少而精，少而精，我懂我懂。 这老贾混得还真好，不过半小时，某一个知名私房餐厅的四菜一汤就送到了，有荤有素，还有瓶酒。 这酒就算了吧。我说， 老贾的神色有些暗淡起来。 姐夫，我明白啊，你这还是看不起我。你说我跟欣欣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你呀、啊、就是看不上我。说什么呢，这可没影的事啊，胡说。哎，除了我结婚那天，咱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喝过一次酒，一次都没有。我说你激动什么呀，你听我说，姐夫，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商在最后嘛，你看不上我也是正常。你连这都知道呢。哎，你瞧瞧。不过你听我说啊，这士农工商其实不是你想的那种意思，它是……哎呀，行了姐夫啊，咱俩边喝边说，成不成？ 许梦安回家的时候，李林已经醉得差不多了，看到老贾也在，许梦安不免吃惊。老贾和李林把酒言欢是之前从没发生过的事。 哎呦，大姐，姐，你听我说啊，今儿啊，我跟姐夫，我们哥俩就是高兴啊，这一高兴啊就喝美了。你可千万别批评我姐夫，你要批评他，我可第一个跟你过不去啊。 许梦安看到半躺在沙发上的李林，无奈道：老贾，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批评他，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哎呦，哎，行行，我这就走啊。 老贾一边说一边俯身收拾外卖的盒子。老贾留给我就行了。 哎，那怎么好意思啊，你这加班怪辛苦的，累坏了吧。 行了，赶紧回去吧。许蒙安笑道，心下却想，要是妹妹有妹夫一半明事理，这两人也不会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好在李林喝多了不胡闹，只是昏睡。等老贾走了，许蒙安收拾完茶几，这才往何路家赶。没想到半道上母女俩相遇了。李云街看到许梦安，一下就冲上来：“妈， 哟，云街呀、啊，我正要去接你呢，快让妈看看，脖子没事吧？”“ 嗯，不疼。”“ 妈都知道了，这件事儿是熊熊不对。”“ 妈， 何路家他爸爸妈妈吵起来了。啊，他们把饭桌都掀了，吓死我了。何路拉着我，我们躲在他房间。我本来想回家的，一直不敢出来，直到他们吵完了，何路才送我下楼。 许梦安看着女儿有些惨白的小脸儿，她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不敢松开。 哎呀，云姐别怕，这是他们的事，跟你跟何路都没关系。走，咱们回家。 李云姐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哎，云姐，你这是怎么了？我卡了根鱼刺。 许梦安赶紧带着女儿去了就近的医院，挂了急诊。鱼刺扎的位置较深，许梦安不得不帮医生拉长女儿的舌头，以便医生找到这根该死的鱼刺。 李云街哪经历过这种事儿啊？许梦安每拉一下他的舌头，他就忍不住要叫出声来，眼泪水都出来了。许梦安看着也心疼，问医生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医生严肃地看着许梦安， 夹不出来的话就要把喉咙给切开，你说哪个更疼啊？ 李云街一听说要切喉咙，那还了得，立马从躺椅上跳起来。好说歹说，许梦安才做通了女儿的思想工作，女儿泪连连的，当妈的也泪连连。医生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哎呀，这再不取出来可就更疼了啊。 从医院出来后，李云街对老妈说， 妈妈，我现在可算是知道什么叫乳梗在喉了。 许梦安笑了，下次吃鱼可得注意一点了。 妈，我感觉自己还挺勇敢的，我明天告诉何露，她一定会这么说的，说我勇敢。 那个，许梦安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云街啊，被鱼刺卡住这事儿还是别跟何露分享了。 妈，为什么呢？ 母女两人站在小区花园的小径上，两侧的灯照得李云街的脸分外清晰，那是一种清晰的天真，也是一种清晰的青春。看着女儿，许梦安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许梦安想起了自己的15岁，那时妹妹许梦欣也只10岁，也许是因为身为姐姐，许梦安总是懂得很多成年人才懂的道理，待人接物，看人脸色，人情冷暖，恭谦礼让，好像好多事都是应该的，他应该让，应该忍，更应该懂。都说妹妹要穿姐姐的旧衣服，可许梦欣从来不肯穿，反而是许梦安这位当姐姐的总是在用妹妹不要的发卡、书包和文具。 虽然父母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可是孩子多的家庭都有最被偏爱的那个。在许家，被偏爱的永远都是许梦欣。还记得舅舅曾经送给他们一个芭比娃娃，头发卷卷的，有双湖蓝色的大眼睛，说是送给姐俩的，可是许梦安几乎从来没有碰过她。 欣欣比你小，要多让着她。再说了，你都这么大了，玩那个干嘛呢？ 当妈的说的这句话，许梦安记到了现在。许梦安自己当妈后，最喜欢的就是给李云街买玩具，家里堆着好多玩具，有些李云街甚至一次都没摸过。 妈妈，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何露呢？ 女儿的追问打断了许梦安的回忆，她回答道， 云街，我不让你告诉何露，这是道理。 什么道理？ 是因为你是在他家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被鱼刺卡住的，你要是说了，何露会内疚的。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不要让他担心的好。 他才不会担心呢。还有，我跟他说了，还可以提醒他，让他吃鱼的时候也小心点儿。 许梦安心里就想，原来女儿还有这样的想法。许梦安的脸颊微微发热，再说不出话来。李云阶想了一会儿，慢慢地说道： 妈妈，思明妈妈说，刘思明是因为我才跑出来看电影的，他那么凶，你不跟他吵，这是道理。熊熊拿绳子勒我，爸爸反而骂我，这也是道理。我卡了鱼刺不能跟何露说，这还是道理。妈妈，你们大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道理呢？ 许梦安真的被女儿给问住了。 我只是觉得奇怪，心里也觉得超级委屈。没事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的小公主，一遇到事了你们就都不向着我，而是在那里说一堆我根本不懂的道理。所以云阶呀，你昨天晚上生我气，今天不让我送你去练琴，就是因为这些吗？我不喜欢这些道理，妈妈，一点都不喜欢。妈妈向你道歉。我也不是要你道歉，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总之我这两天心里很窝火，从刘思明把他的奖牌送给我，跟我表白那天开始，我就特别特别窝火。云姐，是妈妈粗心了。妈妈的15岁离妈妈的40岁已经太久远了，原谅我没办法和你感同身受。妈妈，外婆讲过的，说你小时候很乖很懂事。也有不乖的时候。是吗？你又要编故事然后跟我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了。 李云阶说完，可能是觉得这句话挺有趣的，他憋不住自己先笑了起来。 云阶呀，反正你总觉得我无论说什么都是在跟你变相讲道理，对吧？对，就是这种感觉。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跟你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期呢，看来不用了。 李云阶似乎思考了一会儿，这才说道： 那我来问你来答。 许梦安点了点头。 第一个问题，你跟我这么大的时候被人表白过吗？这个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她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就是你。哦。